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一生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奋斗。在光明星节之际，巴基斯坦自力更生研究协会主席、几内亚彩虹人民联合总书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印尼先锋党中央指导理事会总主席和总书记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金正日同志是一位卓绝伟人，他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跻身于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前列，还揭开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新时代。金正日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朝鲜人民的幸福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业绩，将永远珍藏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